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人类探索极地世界的脚步从未停下，去年节目中我们曾给您介绍加拿大修筑了全球首条通向北极的高速公路，使得去北极自驾成为了可能。而今芬兰又宣布将联合挪威修建北极铁路，然后我们一起来缅怀刚刚去世的法国时尚大师纪梵希，他为奥黛丽·赫本设计的小黑裙成为了几代爱美女性的时尚典范。节目最后我们关注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推出的泰迪奖，他已经评了整整20年，那么谁是获奖者呢？好，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聚焦美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纷争。美韩两国在2012年签署了美韩自贸协定，根据当时这份协定呢，两国需要在3年时间内逐步取消近 95% 的消费品以及工业产品的贸易关税。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呢，其保护美国、美国优先等政策呢被大力推行，美韩间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的加剧。近日韩国就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就美国针对韩国出口产品展开的多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的部分规则提出了磋商请求。尤其是针对美国商务部对韩国出口的部分钢材进行调查的行为呢表示了不满。而提请世贸组织磋商，则是世贸组织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机制的第一个环节。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确实是触动了多国的利益。好，我们来听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3号签署关税声明，决定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征收关税。根据美国的决定，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产品将在生效第一年分别被征收最高 50% 和 30% 的关税。由于韩国是对美第一大洗衣机出口国、第三大太阳能产品出口国，因此韩国政府随即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了展开双边谈判的要求，试图说服美国撤销或者降低关税。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美国必须在40天内公布相关修改内容。不过截止到昨天，已经超过时限整整一周，美国仍然没有做出任何修改。韩国政府此前多次表示，若谈判破裂，将向世贸组织起诉并采取报复性措施，相关准备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과거 WTO 상소기구재판관으로활동한경험에비춰봤을때 WTO 제소할경우승소할수있다고봅니다。 不少专家认为，这次谈判的破裂意味着韩国争取美国钢铝关税豁免的外交努力同样有可能以失败告终。这不仅将使增长日渐放缓的韩国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美国还有可能以此为筹码，在韩美自贸协定修改谈判中要求韩方进一步开放汽车、农产品等市场。另外，如果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提高，对出口导向型的韩国经济将造成沉重的打击。一份报告指出，届时韩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将被破坏，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重新跌破3%。 虽说韩国向 WTO 提出了申诉，不过呢，韩国媒体也认为，即便是韩国通过 WTO 获得胜诉，但如果美方拒不履行判决，韩国仍无法获得实际的利益。对此，青瓦台高层官员表示，可以采取合法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如果美国不履行判决的话，那么将在双方谈判韩美自贸协定修正案中对美国有不利。 那么这类贸易纷争会不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呢？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呢，安全问题和贸易问题应该是分开对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北欧五国之一的芬兰。芬兰三分之一的国土都在北极圈里，除了有着冰天雪地的茫茫雪景，还有美妙的极光之外呢，这里还被认为是圣诞老人的故乡。日前，两个北欧国家芬兰联合挪威宣布呢，他们计划要在北极圈修建一条铁路，打通芬兰现有铁路网到北冰洋的交通运输线，它被外界认为是北极走廊计划。在这个蓝图中，芬兰将成为北极丝路的枢纽。那么芬兰为什么会耗巨资来修筑一条北极圈里的铁路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芬兰交通与通讯部表示，芬兰与挪威联合工作组从去年开始就对五条不同线路进行可行性研究，最终选择了希尔克内斯口岸，因为这条线路可确保芬兰的物流地位、货物可达性和交通安全保障。芬兰与挪威将进一步研究该计划的细节问题，挪威方面也表示愿意与芬兰保持良好合作。据透露，这项铁路规划预计耗资约30亿欧元，如果项目如期开工，将于2035年前后投入运营。工作组同时还研究了使用巨型卡车进行公路运输替代修建铁路的备选计划。芬兰交通局方面表示，目前欧洲北部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维持北极铁路的运营成本，但一旦新开矿藏或北极旅游继续升温，局面将会发生改观。有分析认为，一旦北极走廊建成，与计划中的赫尔辛基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海底隧道对接，可将欧洲大陆与北冰洋相连，在经由北冰洋东北航线与东北亚连通，这条交通运输线相比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海运线路更节省时间，有望成为亚欧物流线路的新选择。在这一蓝图中，芬兰将成为北极丝路上的枢纽。 芬兰将联合挪威共同来修筑北极丝路，在北极圈里呢修建铁路。对此，比利时的欧洲观察家杂志发表文章表示呢，北极走廊是受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鼓舞。如果来自亚洲的货船在希尔克内斯或是挪威北部的北冰洋沿海地方卸货，那么要比经由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几千海里的航程，用时之短前所未有。芬兰交通部表示呢，如果北极铁路能够修成，那么芬兰就不再是一个岛屿了，他们将处于欧亚的中间，他们将全新的看待自己的地缘政治位置。而眼下呢，芬兰也认为是自己进入中国和亚洲的欧洲航线交通枢纽，因为从赫尔辛基机场到北京航程仅有7个半小时，比欧盟其他地方都更接近中国。人类探索极地的脚步从未停下，在2017年的11月，加拿大也建成了全球第一条通往北极的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呢，全长137公里，它使得人们开车走进北极成为了可能。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去年11月底落成的这一条加拿大北极公路。 在加拿大北冰洋边陲小镇图克托亚图克，冰雪覆盖着视线所及的距离，听不到一声波涛，看不见一丝海的深蓝。夜间瞬息万变的北极光，美得让人窒息。这里的居民90%以上是因纽特人。40年来，所有当地居民所需要的物资都必须通过季节性的冰原大道或者飞机运输，而高速公路的开通将会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降低生活成本。这条即将完工的公路被称为伊努维克图克托亚图克高速公路，全长137公里，耗资3亿加元，于2014年1月正式开工，原定2018年竣工，但为了赶上加拿大建国150周年，430位工人在零下30度以下的极寒气候每天工作24小时，把完工时间提前。由于公路穿越的地区是冻土带，施工人员需要清理厚达1米的冰层，这样的厚度足以支撑多辆卡车。经过3年努力，高速公路终于完工在即，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的海岸线也终于历史性地被连接起来。2007年，加拿大政府出台北方战略，希望为图克托亚图克这样的北方小镇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而更多人也期待公路修成后，自驾去北极将成为可能。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时尚品牌纪梵希的创始人休伯特·德·纪梵希3月12日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91岁。他所创下的纪梵希这个品牌呢，现在不光是时装，更是涉足了家居、美容、化妆等等各行业，成为了全球的知性女性所热爱的时尚品牌，也代言了法国设计的高贵和优雅。而在纪梵希的设计生涯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他早年呢曾经为奥黛丽·赫本和杰奎琳·肯尼迪设计过服装。他的多款服装经过了他们的演绎之后呢，被认为是全球女性典雅时尚的代表。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纪梵希出生在法国的一个艺术世家，在十岁时参观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服装馆之后，便决定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他在25岁时就创办了纪梵希工作室，并推出了自己的首场大秀，从此开启了传奇的时尚生涯。他生前曾为著名演员奥黛丽·赫本和美国前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设计过服装，这两位世界著名女性也完美体现了纪梵希的经典设计风格，那就是精致、高雅、典范。尤其是他跟赫本的合作堪称时尚界的一段传奇，他为赫本量身定做了多部电影角色中的服饰，其中赫本在经典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所穿的黑色连衣裙是纪梵希最有名的作品。赫本穿着这条裙子站在橱窗前的画面已经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瞬间，赫本式的晚礼服也成为了纪梵希服饰的象征。1988年在将其创建的商业帝国转让给了法国芈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后，纪梵希仍一直担任品牌首席设计师，直到1995年退休。 Very emotional to have all that wonderful designer come. Some, you know, like Saint Laurent, have not finished his collection. I think Valentino, maybe I don't know if he's finished his collection. But to take the time, you know, to give me that salute, this is wonderful. 纪梵希去世后，纪梵希工作室在第一时间发文悼念了这位品牌创始人，称他是法国高级定制服装界不可磨灭的一位传奇，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代表着巴黎式的高贵优雅，即使他离开了我们，他的影响也将会不朽。 从1951年纪梵希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之后呢，在时尚界打拼了30多年，创下了一代的时尚神话。1988年因为财务原因，他把自己的商业转让给了路易威登集团，但自己一直是担任法国纪梵希设计室的首席设计师，直到1995年退休。而纪梵希通过奥黛丽·赫本所创造的时尚界的小黑裙呢，将永远铭刻在全世界热爱美的女性们的心中。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加拿大。加拿大有很多神奇的社会组织，其中呢有一个组织叫做 Canadian Taxpayers Federation， 中文译作纳税人联合会。而这个组织每年呢都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就是他们每年要评选出一个政府的官僚浪费项目，并且颁发泰迪奖，那奖品呢就是一个满身金色胖乎乎的小猪。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呢，来嘲讽政府滥用纳税人的钱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每年呢还要颁发出一些上榜的项目，看看哪些项目被评为浪费纳税人钱的项目。好了，详细情况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的介绍。 阿伦·伍德瑞克是加拿大纳税人联盟联邦主管，他说 And this is the 20th year. We actually just did our 20th ceremony this morning, so we're quite proud of how we've built it up. 今年是纳税人联合会第20年举办此项活动，我们对举办这项活动感到很骄傲。今年评出的获奖项目都是联邦、省和市级政府浪费了大量纳税人钱财的项目。排在今年泰迪奖名单上的联邦政府获奖项目是议会前草坪上的临时户外滑冰场。这个滑冰场为庆祝加拿大建国375周年而建，虽然只存在了几个月时间，却花了纳税人820万加元。纳税人联合会的主席伍德瑞克说 And ironically, it's only a block away from the Rideau Canal, which is the famous outdoor skating rink in Ottawa, could have easily held the celebration on the canal.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由纳税人支付的昂贵的溜冰场，距离著名的里多运河只有几个街区。里多运河被称为加拿大最长的户外溜冰场，绵延8公里，也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滑冰场。2007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他们放了这么大的冰场不用，而另外花那么多钱又铺了一个。今年省级泰德奖得主是安大略省的公平电费计划。安省自由党政府为了他们竞选的需要，提出从2017年到2021年间要尽量让电费保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即不会大幅涨价。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省电力局不得不从外部借钱维持运作，这将导致2021年之后需要连本带利偿还债务。安省审计总长为此算了一笔账，该计划最终将使纳税人额外多花390亿加元，其中180亿是借款，210亿是借款的利息。这需要连续6年每年电费上涨 6.8%， 直到2027年。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的主席伍德瑞克说，即使对于一个长期存在浪费记录的政府来说，这种败家的举动也是非常惊人的。市级政府泰德奖得主是蒙特利尔市的电动车 F1 大赛。蒙特利尔市长丹尼斯·古德尔在2017年任上时，花费3400万加元举办了 F1 的电动车比赛，而且放着现成的 F1 赛道不用，要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比赛，结果不仅要维修道路，还要购买新的安全围栏和设备。而此次比赛以惨败告终，4.5万张门票只卖出2.5万张，临时搭起来的看台上也根本没多少人。泰迪的另一个奖项是终生成就奖，颁给了卡尔加里的加菲尔城市公共艺术项目。卡尔加里市长期以来一直有在城市公共艺术方面浪费的记录，这可以追溯到2004年公共艺术政策刚开始实施的时候。该市在2015年进入了市级泰德奖提名的名单，并在2016年第一次获奖。在卡尔加里有一系列的城市艺术废弃物的例子，例如在卡尔加里消防队维护和保养设施的围栏后面有一个大型金属球加拱门雕塑，花费22.1万元。另一个巨大的蓝色戒指叫旅行之光，据说能反射太阳光，把经过的人身上衣服烧个洞。这个顶部有两个灯柱的雕塑花了47万加元。伍德瑞克说，艺术本来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卡尔加里昂贵的艺术品记载的是政府介入了艺术的危险。我们得知这个城市目前已开始审查这项政策，希望他们能早点废弃。今年被纳税人联合会列入泰迪熊候选名单上的其他还包括联邦政府卫生部门每年花10万加元用于运作部长的社交网站 Twitter 账户。伍德瑞克说， They have 1.5 full-time people, you know, they plan these tweets weeks in advance, believe it or not. 这是因为部长为运作这个账户雇了一个半人，而每天大约发2条信息。新斯科舍省设立的一个参与机构聘用的首席执行官丹尼·格雷厄姆年薪16.3万元，可他却无法解释这个机构都干什么事儿。还有萨斯科彻温省电力局在其里贾纳的总部楼前建立一个养鱼池，每年要花2万加元维护。在市一级的候选名单中还有温尼伯的消防队工会，用政府补贴的经费 40% 给工会主席发工资。最后联邦政府财政部在财政预算文件封面设计上花费19.2万元，被称作史上最昂贵的预算封面，而里边装的是高达285亿赤字的预算案。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加拿大一个奇葩组织的奇葩评选，纳税人联合会每年评出的金泰迪奖。上榜项目呢，都被认为是政府花了不少纳税人的钱，但是却价值不大的市政公共项目。刚才的介绍中呢，还没有说在2018年度的泰迪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颁给了加拿大的产油大省阿尔伯塔省的首府卡尔加里市。这里呢有一个加菲尔城市公共艺术项目，在卡尔加里市，这个项目呢是以用城市的艺术废弃物来重新搭造而著称的。在卡尔加里市的消防队后面呢有一个大型的金属球加拱门雕塑，花费了22.1万加元， 另外有一个街头的巨大蓝色戒指叫旅行之光，据说它可以反射太阳光，把行人的衣服都可以烧一个洞，而这个蓝色戒指呢花费了47万加元。纳税人联合会评价说呢，既然都是城市的废弃物，花了近百万的加元弄成这样两个雕塑，那如果把它们进行无害化处理又会花多少钱呢？好了，这个废弃物呢反而成为了浪费金钱的一个源头了。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新闻，就在今年的2月份，以色列内政部表示呢，他们将来自苏丹以及厄立特利亚的难民视为非法移民，他们的庇护申请呢也很少获得批准。加拿大政府对这一政策表示了关切。好，我们来听报道。 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目前在以色列居住的苏丹和厄立特里亚难民从3月份开始在60天之内离开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将提供前往非洲安全第三国的飞机票和几千块钱的补贴。 Canada is formally opposing Israel's plan to deport thousands of African asylum seekers. Israel says they are not legitimate refugees and will give them a plane ticket and some cash before sending them to Africa. 虽然以色列政府没有明确哪些非洲国家被认为是安全第三国，但有消息说卢旺达和乌干达是两个可能的非洲国家。目前有37000苏丹和厄立特里亚公民在以色列境内居住。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有大量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人为逃离本国的暴力冲突，通过西奈沙漠越境进入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在2014年构筑了长达242公里的边境电网后，2016年通过西奈沙漠越境来以色列申请难民的人数下降到只有11人，而2017年更是下降到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绝大部分在以色列的非洲国家难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难民，而是来以色列找挣钱机会的人。以色列社会围绕非洲非法移民问题争论激烈，有人认为以色列国内犯罪率上升是大量非法越境者进入以色列的直接结果，而且以色列这一犹太国家的社会构成也因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而受到威胁。但也有人认为大量驱逐非法移民既不人道，也涉嫌种族歧视。加拿大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奥斯坦表示，加拿大不支持大量驱逐难民申请者的政策，难民和难民申请者的权益在日内瓦难民公约上有清楚的规定，而以色列是日内瓦难民公约的签字国。作为接收并安置被以色列驱逐的非洲难民最多的国家，加拿大正在和以色列政府进行直接的接触，表达加拿大政府对此的关切。加拿大人权律师、前自由党政府司法部长科特勒一方面批评以色列政府驱逐非洲国家难民申请者的政策，一方面指出以色列政府已经修改了其有关非洲难民的政策，从原来驱逐所有非法越境者改成妇女、儿童、有残疾、有家庭的非洲国家难民申请者不再被驱逐之列。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单身男子属于要被驱逐的范围，而且以色列政府还为被驱逐者提供前往安全第三国的机票和金钱补助。 The real issue here is the absence of a fair, effective, comprehensive refugee determination process. And without that, it becomes arbitrary, even if those who are carrying it out believe that they are well-intentioned. 科特勒认为，在以色列法院准备审理政府驱逐非洲国家难民申请者行政命令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现在应该停止执行其驱逐非洲难民的行动，直到以色列政府制定出公平和系统性的甄别审核难民申请者的程序为止。到目前为止，被以色列政府接受为难民的非洲国家非法越境者的比例不到 1%。相比之下，加拿大接收被以色列拒绝的非洲国家难民申请者的比率是 97%。 科特勒呼吁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接收更多的被以色列驱逐的非洲国家难民。加拿大犹太人组织和一些难民维权团体也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应该从以色列手里接收更多的非洲国家难民。